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二十二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应开庭裁判这座流人血的城，叫他知道自己的丑恶。你应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那流人血使时辰破镜制造偶像、自染不洁的城是有祸的。因你请流人血、自负血债，因你制造偶像、自染不洁，致使你的日子已尽，你的年限已到。为此，我要使你成为万民所侮辱、万邦所嘲笑的对象。那离你近离你远的都要嘲笑你为一恶名多乱的城。看，以色列的首领在你中间各成其能请流人的血，在你中间有人轻视父母，在你中间有人压迫外邦人，在你中间也有人欺压孤儿寡妇。你藐视了我的圣物，亵渎了我的安息日。在你中间有人诽谤，好请流人血。在你中间有人到山上吃祭物，在你中间有人行淫乱。在你中间有人揭开父亲的下体，在你中间有人玷污行经不洁的妇女。在你中间有人从邻人的妻子行丑恶之事，有人奸污自己的儿媳，有人玷辱自己的姊妹及父亲的女儿。在你中间有人接受贿赂以请流人血，你收锡金放重力，用强力剥削你的近人，而你竟忘了我，物主上主的断语。看，对你所放的重力，对在你中间所流的血债，我要鼓掌。在我与你算账的那天，难道你的心还能忍受，你的手还能坚强？我上主言出必行，我要将你驱逐在异民中，将你散布在各地，消除你的污秽。以后在异民眼前，我必再使你做我的产业，如此你要承认我是上主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以色列家族对我好像是渣子，他们成了炉中的铜、锡、铁和铝，他们都成了银渣。因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们都成了渣子，为此看，我必将你们聚集在耶路撒冷，就如把银、铜、铁、铅和锡聚集在炼炉中，在上面吹火，使它们融化。照样，我也要把你们聚集在我的怒火和愤恨中，将你们抛在里面融化。我要聚集你们，在你们身上吹起我的怒火，使你们融化在耶路撒冷。就像银子在炼炉中融化，你们也照样在城中融化，如此你们就承认我是上主，是我在你们身上发泄了怒火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应对此城说，你是一块在震怒之日无雨无水之地，城中的王侯像撕裂猎物的吼狮，他们吞噬人民，抢夺财物和珍宝，增加了城中的寡妇。城中司祭违犯我的法律，亵渎我的圣物，不分别圣与俗，不辨明洁与不洁，且眼目不顾我的安息日，致使我在他们中蒙受亵渎。城中的首长像撕裂猎物的豺狼，请流人血，杀害人命，以图谋不义之财。城中的先知还为他们掩饰罪过，所见的都是假异象，所说的都是欺诈的预言。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其实上主并没有说。 本地的人民蛮横强暴，解夺强掠，欺压穷苦贫困的人，迫害外邦人，无法无天。我在他们中找寻一个能修理城墙的人，能在我面前为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，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，但我没找到一个。为此，我向他们发泄我的怒气，用我的怒火消灭他们，把他们的行为报复在他们头上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